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博安。 杜哥，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我们突然要来开台啊？ 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台。 你会好奇吗？ 好奇啊，我是好奇逼逼耶。 靠腰。好啦，简单来说就是，因为我跟杜哥是认识蛮久的一个朋友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可以用这个。频道，然后去聊一些我们以前的事情，所以 做个记录。 对，所以之后可能后续会再讲更多我们一些 以前的故事。 没错，对， 没错。 那你还有印象我们怎么认识吗？ 我实在是，老实说，我真的快忘记了。我只记得。 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对我第一印象是什 么？我。记得最清楚，那时候以前啊，最清楚的时候就是，因为我们是复兴的、然后我们有日校跟夜校、然后因为博安是夜校，我日校，但日校通常都会留下来，就是我们到高三的时候要留校制作，大家都留到几点、啊？你们几点下课？ 我们都差不多10:15吧，我记得， 好像也是9:10啊，反正就是中间就有那种。交界时期就是日校有些要离开啊，或去买吃啊，夜校进来这样。然后那时候你带一幅画，我有点忘记了。 对，这个是对我第一印象。 对，就我现在印象最深刻，就是我认真讲，就真的是最深刻。那时候我起初，你现在问说我怎么认识你，我就忘记是不管是谁介绍的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因缘际会，但是。我那时候最清楚，回溯到以前第一印象就是你带一幅画，那一幅应该是已经裱框好的，然后是好像有个骷髅还是什么的，很大一张哦，好像是全卡还是半卡，忘记了。 没有吧？ 是骷髅。 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画那个，但是有啦，我那时候 带很大， 有画布的。 干，我忘记材质什么，反正就是它是一幅。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因为要展览，或你要交作业，然后你带一幅画，然后那幅画是你是用拿的，它是一片在外面，就是你可以完全看到它的样子， 就画布啊， 有可能 画布啊， 我觉得应该是太模糊了，我记得是骷髅，但是我也忘记到底是什么骷髅了，就是或是不是骷髅，反正就是一个蛮具象，很 好，蛮你继续，你继续，我开始蛮好奇的， 然后我就觉得说，看这他妈转他小。其实不是转他小，就觉得说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有在做作品，可是你好像就是拿一幅画很骄傲，就是你刚完成，你就刚完成那幅画，或者说，可能刚裱框好，然后你要交作业，你去拿那幅画，然后从裱框那拿回来就，就哇干！ 等一下，我先跟你讲，我从不觉得我在高中时候画的东西有多屌，你知道吗？ 我也不觉得刚多屌，但就只是 没有，我说我当时。我觉得我画高中的东西其实蛮烂的， 可能你那时候在不知道不爽吧，就要交作业不爽，但是你的表情让我感觉干他妈是能他妈爽到哪里去，就是有点拽那种感觉。 靠北哦，白痴哦， 这是我的第一印象，那时候真的是，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， 你所有的第一印象是我们两个还没聊过天的时候，然后你就看到我这样子的状况， 还是正常朋友都不是。就干又不是他妈联谊，一定都是慢慢变好，或者说可能不知道因为谁介绍、 所以我的好奇是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是我们已经会有讲话 了吗？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有讲话，但是我忘记是讲过什么，有可能只是一起打球，或是谁谁谁介绍说，干这博安，然后他也笑，类似这样。因为我也服从一号转上来了，很有可能是他或是阿坤谁，然后介绍说，干这博安也笑这样。但那时候已经知道你是谁，只是对你还不熟，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。只是当时觉得说，干他妈画一幅全看画有多屌，妈大家都会画图啊，干你妹啊！就只是单纯这样。然后到后面会比较熟，是因为什么啊？干我也忘记了哎，会比较熟是因为什么时候？ 我的印象是停留在就是你会跟勉勋一直在那边叫我韩国人那个时候，就是其实我对于。应该说，我对于勉勋跟邱天那个实习是更早，我比较早认识他们，然后刘翔， 然后抽烟认识的吗？ 对， 这个 可以等 一 下再讲，因为刚才前几天我还有跟邱天聊到这个东西，刚才是超美啊。但我们先聊你，就是他们一定是更早， 然后我就是开始发现他们两个就是在楼梯，你们教室在楼梯旁边嘛。我说这个两个人是抽烟，是打个招呼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美秋会叫我韩国人，韩国人这样。然后我的印象就是你走出来，然后你好像也是刚睡醒或怎么样，然后突然就在后面出现，然后美秋说一句说叫韩国人，然后就韩国人。对，然后 这个绰号我完全忘记 了。对，然后我就我第一印象是就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可能聊天啊，开始讲话这样子。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样。 但是高中的时候，对啦，高中的时候我真的记得印象蛮薄弱的，应该是到高中毕业之后才比较 熟，应该说比较熟是刚毕业， 因为玩滑板。 对啊，因为吴敬之啊， 对， 因为吴敬之开始会找你出来啊，让你拿玩滑板或干嘛的，所以 那时候是好像是一开始是高二选社团吧，还是高一，反正就选滑板社，觉得自己要很酷这样干 啊。 酷 哥，日校有滑板社？ 有滑板社， 干，真的假的？ 我记得是有滑板社，而且那个时候我印象超深刻，滑板社第一堂课的时候是到， 所以你选滑板课？ 我选滑板社啊，我们是去。 那为什么？那为什么于晨跟吴京他们都没有选滑板社？我记得于晨是选，于晨是选撞球， 撞球， 对，他好像跑去打撞球。 我记得，干是滑板社吧？ 因为他说去打撞球都可以抽烟， 还是我记错了？不对，我记得有滑板社、啊， 我记得屁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 而且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我先说，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滑板社还是电影社，我有点混淆了。但我印象超深刻，就是我认识敏勋一开始是在那个社团，然后他 是 一个人高 高，可是你们两个不是同班， 两个是高二高三，高二 高三， 我确定我是高一的时候看过他。然后是因为那样，然后我们之后玩滑板，然后玩滑板就是可能去四号公园或去哪里，去那个什么。中山堂那边啊，然后看人家玩就干很屌哦，会玩滑板然后秋这样 靠， 然后大家才知道有这个人，然后之后才慢慢变熟。 我记得变熟是也对啊，是毕业那个时候 啊，三步呀， 干白痴哦、喔、那个先等一下，那先缓缓啊，太快啊，太快太快了。 我记得是之后才开始变熟，就是我到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很常会回来，然后我们去打 QED， 对啊 QED 啊，然后那时候你也在，那时候是、啊、你那时候在干嘛？ 我那时候还在读高中啊，对，我那时候读高中，我那时候还没毕业啊。没有，你们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毕业， 对，没错， 刘翔也还没毕业， 对。 然后你们毕业之后，其实就是我跟刘翔混在学校，你懂我意思啊？然后刘翔在毕业的时候剩我了，对，大概流程是这样， 差不多是这样。 对，然后你们毕业之后就读大学的时候，就是剩我在学校啊， 对，好像是， 对啊。然后那时候还有 YouTube 影片，然后丢我作业啊。 哦，对，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 没错， 对啊。 之后才开始慢慢变熟。 对啊。 大概这样，我第一印象就是你拿一幅画，然后不知道在拽啥小。啊，你嘞？该不会就是韩国人吧？ 就韩国人啊！我现在我跟你讲，我对于你跟那个免勋，就是最有印象的是，干你们两个就是很爱叫我韩国人这样。 韩国人。 然后叫一叫，连秋天也开始叫。 到底为什么叫韩国人啊？ 就。干，你是在问免勋啊？靠北哦！ 干，绰号，绰号这件事情真的超奇怪。就是你人生有几个绰号？ 其实我没什么绰号。我讲真的，我其实没什么绰号。 屁啦！ 我真的没什么绰号，而且我一直在很努力让自己有绰号这件事情。以前，就是以前你也知道，就是以前我就是跟于晨涂鸦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更最需要绰号的时候。其实那时候我也就是很认真想过这件事情。 干，因为绰号这件事情真的超靠北。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可能胖子啊、星星啊，或沙小，或是阿诺，最常就是阿诺，因为名字里面有诺嘛，然后很自然的就会接到阿诺。毕竟那时候阿诺施瓦辛格很红，干现在很多人不知道阿诺施瓦辛格是谁，但因为那时候阿诺很红，所以就会讲说阿诺、阿诺、阿诺。然后到高中的时候，干高中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时期，大家都在乱取绰号。 干，我完全不懂为什么我是韩国人完全不懂 我觉得应该那时候有什么事情导致你。 好啦，那时候我记得我有去就是绑头发， 因为那时候我喜欢 啊，干， 对， 我想到了， 那时候我喜欢艾伯森，然后我就想要就是弄一下艾伯森弄头，二艾伯森弄头，然后结果绑了一个就是完全不是那样的东西。然后我当下我去绑的时候，他们还问我说：“你是在去表演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喜欢，就是绑了一个很韩系头啊。”然后从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，缅勋跟你好像很多人说，就你就是韩国人啊。我记得印象中是这样啦，可是干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后来没用了。然后就莫名其妙，这个韩国人就 没有 延续下去了。 干发型超北蓝，高中大家都在绑那种。就是 哦，对， 旁边剃掉 武士头， 对对，武士头，武士头一定要。 对， 但现在根本高中没有人在绑武士头， 现在还有，现在还有， 有吗？ 还是有，还是有。 但我看现在，干我回复兴那边，看到大部分、绝大部分都是走韩系风格， 真的 他们韩系不是你的韩系头，他们是现在的韩系头，就是他妈的蓬蓬的，然后卷卷的，然后 齐刘海， 有一些是齐刘海，有一些妹妹头，然后就是。干就很韩系啊，不知道怎么讲，超白痴。然后以前我们那边讲服仪，说要扎衣服，大家不扎，干能露多长露多长。但是现在妈每个扎跟全部都扎起来，而且没有在改裤子，全部都是。干我不知道现在流行吧，每个时代流行不一样。 对啊。 他们现在都弄得很正式，他们上学都很不随便，他们也没有那种不良感，他们就是很学院派的穿着。 啊，干那个真的是，那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那个电视影响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在红的，你有印象吗？就类似那种飘撇男子汉那种啊， 就是 那一阵子啊， 就很爆， 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 然后都很脏， 对对对对， 画图都会弄到衣服，干就是，但现在应该就是大家都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弄得很得体，可能上课还会喷个香水或什么，我 干是假的啊， 反正蛮恶的，但那个恶只是。怎么说啊？就觉得啊，你们好乖哦， 啊！ 但他们那个好乖，是因为他们因应现在的潮流跟流行，所以现在的流行，他们穿起来就是看起来很乖嘛。 嗯。 然后，可是说不定他们觉得他们那样超叛逆， 反正就是韩系那种， 就韩系啊，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就是真的要讲是凶的那种感觉啦，是吗？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， 差不多，就是真的很乖。干绰号这个东西，我先讲一下。前面讲我是猪哥，我一定要先澄清一下，猪哥的东西啊，不是说他妈我多色，那只是很单的。 对，大家不要误会啦。 猪哥这真的是太容易被误会。 如果你看过他，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叫猪哥。 对，那只是身材跟。 但等一下，我觉得你不能讲你叫猪哥，猪哥就会让人家误会，你要叫。最原始的那个三个字的 猪哥哥， 对，猪哥哥， 猪哥哥， 你其实就叫 猪哥 哥， 猪哥哥， 对。 干不是因为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同时间就刚刚讲日校夜校，然后我们会去打篮球啊，打篮球有可能是 有可能，我记得有记得， 因为交接时间蛮长的，那个中间休息晚上好像有一个半小时还一个小时，我记得蛮， 其实蛮长的，对。 四点到五点， 你们四点下课啊，然后。其实四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还不能进去，但是我都 六点 对，没有没有，我都会提早进去，因为我要打球，然后所以我可能差不多四点半之后我就进去了，然后其实打差不多六点多六点十几分才夜校开始上课，所以其实有快将近两个小时，差不 多 快两个小时，对。 然后反正那时候因为打球关系，打球在我妈的这种没有技术，但就是身材优势啊，看。你越大只，你在打篮球上你就越有优势。然后那时候就我跟另外一夜校朋友，就都很胖，都很壮。然后我比较矮，他比较高。然后因为他在身材看起来阿坤，他看起来他没有那么胖，所以他就叫熊哥哥 啊。我听过，我听过，对，熊哥哥。 我就变猪哥这样，猪哥哥。但是其实现在想，熊哥。也没有人在叫了，就只有我沿用到现在。因为 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你的绰号，我讲真的。 因为猪哥这个东西是从我叫阿诺，就从我认知以来，一直以来一个比较，也不能说独特或特征，反正就是比较跳痛。虽然听起来蛮贬义的，就是 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，我完全感受不到贬义耶，你知道？反而缩减，我觉得比较贬义。 可是现在就很怪，就类似说，干我现在在百货上班。啊！就有朋友过来问我同事：“哎、欸，猪哥在吗？”看看不会人、 啊。那是因为缩减啊，你懂吗？我觉得就那屌，我觉得就那屌，他真的是一个 AKA 制造机 ，AKA 制造， 他真的是 AKA 制造机、 嗯。 他那个时候你那时候我第一次问你说，哎，那你叫什么？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会打招呼，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互相叫什么时候，我就问你说，哎，你叫你要怎么叫你？他说，哦，你就叫我猪哥哥啊。我说，啊，为什么叫猪哥哥？然后就说没有什么啊，就猪哥哥啊，就猪哥哥啊。你去问邱天玉啊有没有？然后我好像不知道很久以前啊，然后他说啊，他就来问你什么，然后你叫猪哥，他说你不觉得他不像猪哥哥？ 就是 你懂我意思啊？ 这个绰号跟本人是太接近的，那个已经没有办法跳脱。 其实有一点，真的是完全就是干这个，真的只有你能够担当对驾驭这个绰号。哎，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第二个思考，就是哦干真的哎，你真的是猪哥哥哎。 记得我认识你以来有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到现在为止的绰号就是Becky 伯安， 靠北啊！干的是吴敬之他们的啦。 没有好，反正 Becky 伯安也是那时候，我记得我有一阵子也直接叫 Becky 伯安啊。 对 ，Becky 啊，吴敬之那时候就很常叫哎。对啊， 反正猪哥、熊哥。但其实到后期，我有一个我比较喜欢到高三的，但那干现在根本没有在用，因为 你高三还有新的 AK。 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讲出来你一定记得， 叫 元泰。 干没有，我觉得 没有， 元泰是你自己想的。 没有，元泰不是我自己 想的。 元泰就只是很单纯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鳗鱼饭。我那时候很爱吃鳗鱼饭，而且鳗鱼饭干，鳗鱼饭真的是对那个时候我们，其实现在也是啊，是一个非常高单价的食物，很有钱在吃的，然后就觉得干吃那个很屌，然后又很爽，因为很好吃。然后。我头发剃光之后，我的头型比较尖。 你说那个中间那个？ 不是 那个， 真的剃光之后，我头是有点像小山丘这样，我头顶是比较秃的，所以在就是卡通里面，元太也是长那个形象， 对、啊， 一个是胖胖的，然后一来就是头尖尖的，然后又喜欢吃、 大家都已经知道你的形象大概是怎么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 反正就是 大家自己想象一下，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有一道元太，元太我沿用很长 的。可是我讲真的，我真的要讲一句话，其实我都一直以为元太就是你那个叫什么 Facebook 的名字而已，就是我一直都认定你就是猪哥哥。对， 好啦， 就是怎么讲？我觉得真的要比，我觉得猪哥哥真的是完全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球队很屌的地方。 就是生命中就会有一些绰号， 这个真的很屌。我讲真的， 这个绰号取下去你就回不来。 干，你这个绰号真的是我觉得是你用最久的，不管你中间什么新的出来 也没有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叫猪哥。 那我问你，我认真问你，你觉得你叫猪哥哥这件事情，你觉得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？我认真问你， 是开心的啊，这算是一个。就是从高中从， 因为其实我以前有一度觉得这样子叫你不好，我一阵子这样叫你，可是我发现你自己也就是好像觉得哎、感觉不错啊。 应该说就是这个出发点是好，就是有一个新的绰号， 因为你知道这感觉就有点，你知道我自己心里就是我这感觉有点像那种言语霸凌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 应该这样说，就是之所以会觉得猪哥好，也不是因为说叫猪或什么，就是高中大家都正在寻求身份认同。那就像我前面讲，就是猪跟熊哥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一个 squad 的感觉，你有一个兄弟，然后你们两个兄弟、 对啊，就是对啊，有一 点。然后再加上说，猪哥讲起来一开始都叫猪哥哥， 对啊， 他是有点像 我们都叫你猪哥哥啊， 对，辈分比较大， 对对对， 哥哥的感觉，所以就觉得说。干，那被叫起来有种虚荣心的感觉。那到后来，当然就觉得，哎、猪哥叫起来很顺。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，我是不是姓猪或什么？但其实真的超多超多人以为我姓猪。然后后面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不是，是只是在形容他的外形。因为大部分不会有人把形容外形像猪这件事情当做一个。自己的绰号，不会有人。 可是你这个绰号是球练给的呗？ 对，反正 球练赋予你。 我也很认同这件事情，所以就好也用到现在。但我要说，猪哥这绰号真的是就现在认识的朋友叫而已，这根本一点屁用都没有。因为你干，你总不可能去工作面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绰号？我们现在公司， 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 你录取公司，就类似说你要取英文名字，有些公司就很洋派，不知道在干嘛。 可是我真的觉得你猪哥的这个是可以沿用到很久的。我讲真的， 我叫猪先生 ，Pig 先生，对不对？ 没有，你讲你没有，就直接讲说你叫我叫猪哥哥啊。 我 我觉得这就 可是我觉得后期是真的大家已经习惯叫哎朱哥啊朱哥啊这样，真的是真的已经就是比较熟了，就是都会叫朱哥啊。 反正朱哥这东西并不是我好色或是干嘛，他的缘由是这样。 对大家都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对，他不是特别怎么样怎么样，是他就是。本名叫朱哥，朱哥哥， 对，就叫朱哥哥 ，对对对，只是简称变朱哥这样子，对。 啊，你的绰号呢？除了韩国人，韩国其实也不算绰号。 其实我在高中其实就没有什么绰号啊， 就不玩到现在 啊。 可是你不觉得叫本名，你会觉得这样子？ 哦，其实还是有一个叫小龟。 小龟？ 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进到复兴的时候我是剃平头，哦，然后反正你也知道就是。剃平头很常就会被什么讲什么龟不龟头之类的啊， 好尴尬。 对啊，然后他们就说小龟小龟啊，我说哦啊这个啊之类的。 他为什么小龟之后没有在用？ 因为我觉得，就你也知道，有时候绰号是一些特定的人会去叫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就像我们对，就像我们经历到哦，你叫朱哥哥，所以我们就一直叫你朱哥哥。 高中时期到现在， 对，那你可能国中的朋友就不会叫你朱哥哥。 对， 你懂我的意思啊？对，所以就是那个时期就过了，而且那个后期我都在玩滑板啊，也都在跟你们就是混在一起啊，所以小龟这个名字就已经结束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的那同学比较好才会这样叫。 当然也是国安蛮好的，就是。算是朗朗上口，跟朱哥一样。 对啊，国安，而且国安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，反正既然我没有说好，那我跟他就叫国安就好了。 而且英文也好拼。 对 ，Born 呢？对 ，Born。 反正就是大概讲一下高中的生活。 哇，干，这个真的是很哇，不错哎。 那个时候很大一群啊。那时候就是因为很大一群，然后大家都互相认识干嘛的，然后就这样。到出社会之后，因为我一直都在外地的关系，然后你也都算一直在外地，就是离家之人，然后你就自己的租屋处，然后这些租屋处就变成可能我们这些离家之人回台北想要落脚的 一个小据点啊。 对，然后就来说。我刚毕业之后搬回桃园，然后之后去台南读大学啊，干嘛？全部都是在台北以外的地方。那回来台北，其他人可能都住家里或什么，然后我没有地方住，可能就问你，然后就说 OK， 你就可以住，然后就越来越熟，越来越熟，超久的。你从什么时候搬出家？ 六年前啊。差不多六年前了。我现在做事情做了多久，我就离家多久。 你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开？ 差不多啦，还有个半年一年而已啦。 然后就你一开始在哪里？ 永和啊。 啊，那我应该知道。 永和楼中楼啊。 哦，那我 应该 知道在哪里。 楼中楼啊。 然后到什么？ 对啊。哇，不错哎、欸。干，现在讲一讲，我觉得哦，那时候真的是 好久之前。 真的很久之前。 对，而且现在又过一个新年，干都已经多少？2021了，还不是2020？ 靠， 都已经 是 新的时候了。大概就这样啦，让大家认识一下，然后未来我们可能还讲更多，可能关于以前的。 我突然跟你讲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我再跟你讲，因为前年反正小队长来嘛，然后， 小队长这个绰号， 小队长，对对，这个之后我们之后讲，之后讲，之后先压着，之后我觉得之后讲，我们如果提到 的 对，如果我们之后再提到这件事情的话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讲。可是我先讲，你知道小队长机测考多少？ 机测 对， 机测考 干，我那时候听到，我觉得干这超屌。 对啊，你先给我一个概念，机测满分多少？我已经快忘了。 312。我们那届是312。 312。 12是作文， 12是作文，满分300吧？ 对 对，我就记得有300，所以12分是作文。 对， 好，他 十二几分这样？ 机测考几分？ 你知道他考几分吗？他考好像210、220。然后他去报复兴，干那天我听到我说干你是白痴 啊！不是啊，复兴就跟他妈建中一样，就是有品牌迷失。 干我跟、 就是、 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他完全不是因为品牌迷失这件事情， 等一下，不是因为想画图想学这。 我那天才问他，干你超肥啊！我说干你210，你去报复兴，干你是有病是不是？你妈他妈那么认真读书干嘛、啊？ 他说是怎样？ 他说原本他想要报北师三，对。然后还有什么什么 我有点忘记了，我记得他要讲一个北市商，嗯，重点是他说哦没有啊，复兴是我最后一个名额啊，结果怎么知道上一个最后一个名额，为什么要报，为什么要报复兴呢？因为没很多啊，他就来 没很多，因为没很多， 对，干脆就来报复兴了，干脆你来， 好好好， 我那时候当下听到，我觉得干你是智障，你有200亿，干你还来报复兴？ 200亿大概是可以到哪里啊？200亿很高 的，200亿其实蛮高的， 200亿， 312，他报他。只差100分，他就满分嘞。 100分听起来很多嘞， 就是很多啊。可是210其实功课算不错哎，中上的哎。 我已经忘记有机车了，我只记得那时候复兴是我们那一届，好像是我是备取，然后备取不知道 哦，你是备取啊？ 我是备取上 的、啊。是啊、嗯， 那时候就是原本是读书嘛，读升学，国中的时候。读那种升学学校， 你是升学的 私立的学校，会打爆那种。 干真的假的？ 干，工作是被打爆。 是、哦、 现在应该没有人被打爆。反正那时候因为这样的关系，然后就很认真读书，但是我觉得压力太大了。干那时候真的是压力大到我会觉得，不要说想要自杀，但就真的是不想上 学。很紧绷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哥也是读那种。 然后到国三转学之后就，就干换了一个学校，那是公立，然后公立就没有在管嘛。然后就没有在管，但就不会读啊，不会读书嘛，没有读书。然后可是因为那时候有做，我有参加就是橄榄球队，然后打球。 哦，橄榄球 队 很干。 对，橄榄球队那时候就很顺，因为一来是身材关系，二来就是橄榄球队我们学校那时候算是很好的学校。嗯、那很好的学校，全高中全台高中的首府建中就是有橄榄球队。所以那时候爸妈就怀疑说，干我小孩因为橄榄球队上建中，就觉得说好，那不读书没关系了，嗯，没关系。啊，就怎么知道去打橄榄球，打一打，第一次打，第二次打就已经有受伤了，嗯，然后可是很正常嘛，那种运动，然后又不是什么撞球、羽球那种，就真的有可能受伤。就有一次，我爸妈来看我比赛，就那场比赛好死不死，我撞得超严重，就鼻子爆流血。我原本就很容易流鼻血。嗯，但是那一次真的是爆了一波，然后又有其他的，可能满脸都血干嘛，他们就觉得太可怕，然后就不给打， 就不给你打。 哦、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，然后已经超过半年没有读书了，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刚好我喜欢画图，然后就去画室，然后学画之后，好，那因为已经搬到台北，那台北目前最好的，可能在讲画图或者说其他工艺类就复兴，所以只有报复兴。但这个东西是我那时候完全不晓得，就是成绩这件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复兴几分才可以上。那时候很单纯，就是好，那就报报看，所以才是被取上。哦， 干，其实，如果真的要讲到机测分数这件事情，是我一直不想面对的一件事情的。 你该不会是个位数吧？ 是没有那么夸张啦。 你有破百吗？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啦，干这个真的不好说，因为前几天我才跟小亮聊到这件事情。 OK， 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讲一下聊一下， 大概就这样 吧。对，啊，反正就是我们会开着，就代表就是想讲一些我们以前的故事啊。对啊，那就是今天我们稍微大概介绍一下，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， 怎么样的组合？ 对，或者怎么样认识的，一些以前的故事这样子。 先讲个绰号， 对， 第一集介绍一下， 没错。 然后大概了解一下绰号的来由。 来由，对，为什么叫猪哥哥这样？对，没错， 没错。 对，其实他叫猪哥哥，不是叫猪哥。对，就是猪哥哥。对对对 对, 對。 然后博安， 对，我是 博安， 博安 就很简单的名字， 就是博安。对， 不过你也可以叫他小龟。也可以。 先不要啦，看小龟有点太久，还会有点怪怪的。 Becky 也可以吧。 干就很怪没，就是现在大家都叫我伯安的，干不要啦。 伯安， 对，反正就是伯安呐、啊。 那 反正可以之后再期待一下我们之后会聊些什么东西，这样。 没错，麻烦了。 对， 感谢感谢。 好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啦。 拜拜。 拜拜。